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趁着比比东修炼恢复之际，唐三赶快利用隐身技能悄然隐没，只留下比比东和其他四个封号斗罗在原地继续不解。谁也猜不到如此强悍的对手到底是谁。实际上，以唐三的能力当然不足以做到这些，就像他不了解比比东的技能一样，比比东和这些封号斗罗也同样对他的技能，尤其是海神三叉戟一无所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可以说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，再加上真正的海神烙印发威，这才将他们一举击退。如果是真的海神在这里，那么第二世千载空幽就足以要了他们的命，哪怕是比比东也会直接被重创。毕竟99级巅峰斗罗和神之间只差一步，但实力却是天差地远。而且现在的比比东也并非完整的比比东，他的部分实力都另作他用，无法抽掉。那另外的用途甚至要比获得两位森林之王的魂环更加重要。唐三在逃走的时候身体就已经透支了，海神三叉戟对精神力和魂力的消耗实在太大，哪怕是最后的攻击都是凭借海神烙印自己的力量使用的。但之前唐三已经用了三次，身体虽不说是油尽灯枯，也是空乏无力，维持着瀚海护身罩的隐身能力都困难。在灵魂的牵引下，很快唐三就感受到了小舞焦急的灵魂波动，快速向他靠近。小舞他们跑出的并不算很远，距离之前交战的地方刚过五里。唐三来到这里时，小舞正在失声痛哭，一边哭一边不断将自己的魂力注入两大神兽体内。但是无论是大明还是二明，他们眼眸中的光芒却依旧变得越来越暗淡，他们的身体已经无法再移动半分。 大明二明，你们坚持住，你们不能死，哥马上就来了，他是解毒高手，一定能救活你们的。 小五，不要再白费力气了，我们已经不行了，那个人类的武魂中附带有当时最强的剧毒，死亡蛛皇的毒素本就是无解的，更何况剧毒不但侵入了我们的内脏，也侵蚀了我们的灵魂。别哭好吗？你和唐三能把我们救出来，不至于让我们丧生敌手，我们已经很开心了。我们都活了10万年，就算死也绝不是夭折，没有死在敌人手中，没有变成他的魂环，我们已经知足了。 小五，大明，二明， 哥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快救救他们，大明二明要不行了。 眼看着大明的双眼已经快要闭合，连支撑着眼皮的力量都快要消失了，唐三赶来解除了瀚海护身罩的隐身状态。此时的唐三看到大明二明的伤势大吃一惊，顾不得身体的虚弱，赶忙凑到近前，从如意百宝囊中摸出两颗自己当年炼制的解毒药，分别塞入两位神兽口中，同时用自己所剩不多的魂力催动着。 唐三，别白费力气了，就算是神来了 也不可能挽救我们。我们与你们人类的身体结构是不一样的。正好你赶过来了，在我们死之前，来得及对你说上一声谢谢。谢谢你，没让我们死在那个人手中。 大明，你不会有事的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活你们。 唐三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你听我说。 突然间，大明猛地睁开双眼，他的眼眸之中竟然重新拥有了强烈的光彩，仿佛在一瞬间恢复了活力似的。看到这一幕，唐三却脸色惨变，深明毒理的他又怎么看不出，此时的大明已是真正的油尽灯枯，精神的突然恢复乃是回光返照啊。大明看着唐三，再看看小五，旁边同样奄奄一息的二明也睁开了眼睛，但他那双原本是黄色的眼眸此时已经变得灰暗了。 唐三，我们自己的身体情况自己知道，这一具身体已经被完全腐蚀，除非你现在就能拿出上次救下小五身体的那种药草，否则我们已经没有任何机会。我的时间不多了，让我把话说完吧。 大明指的药草自然是相思断肠红，唐三又能从何处去寻？就算现在能去找到，也已经晚了。唐三黯然地注视着大明，点了点头，小五却猛地扑了上去，抱着大明粗大的脖子放声痛哭。 大明啊！ 唐三，坦白说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并不喜欢你。一直以来，小五都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三个一起生活了近10万年的时间。不论他做什么，我和二明都支持他，哪怕他最后选择了成为人类，也是如此。可你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小五的心已经全部放在了你身上，那种感觉你明白吗？就像是自己的姐妹跟别人走了一样。但是自从上次的事情发生后，我们都明白你是真正爱小五的。为了救小五，你宁可不要自己的性命。小五没有看错你啊，你才是他最好的归宿。这次你们一起回来，我真的很高兴。看到小五已经能够灵魂附体，我就明白，这些年来你一直都在为了他的复活不懈努力着。小五真有眼光啊，找到了你，我为他感到高兴。我就要走了，但是我还有一个心愿未了，我希望 你能帮我实现，可以吗？ 你说吧，不论是什么事，我都答应你。 谢谢你，唐三。今天可能是我一生中说谢谢最多的日子。小五，不要难过，你和我们一样，都活了10万年。你有了唐三，进化为人类，有了新的希望。可我们在这片大森林中生活了10万年，其实早已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留恋。从某种意义来说，死亡既可以算是结束，也可以算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唐三，我和二明对于生死都看得很透，死亡对我们来说并不可怕，没有屈辱的死于敌手，我们就已经满足了。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五。我最后的心愿，就是希望能够在我一生中最后的时刻，亲眼看到小五完成复活的过程。 对不起，大明，我现在还做不到，我还没有封号斗罗的实力，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 我当然能感受得到，你现在的魂力乃是85级，对不对？不就是还差5级魂力吗？这5级魂力，我和二明可以给你，但是你拥有了这5级魂力之后，必须要将小五复活，你能不能做到？ 大明，你是要？ 不行，不行！大明，二明，你们不能这样做，你们不能这样做。 小五，如果你不希望我们的死没有任何价值，就不要阻拦我们。我和大哥刚才就已经想好了，既然必死，何不死得更有意义？能够帮你复活，我们的死也是值得的。而且，我们成为了唐三的魂环之后，可以说是依旧守护在你身边。唐三，你肯不肯？我们三个都是雄性，为了小五，你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付出？ 这个时候，一直沉默的二明的眼睛也已经亮了起来，与大明一样进入了回光返照的状态，同样目光灼灼地盯视着唐三。大明和二明都知道，想要复活小五对于唐三来说损伤有多么大，他们两个自知必死，希望在这最后时刻能够逼迫唐三同他们一起复活小五。唐三的实力他们也看到了，复活小五就代表着他要放弃最后的10级魂力，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强者。而这一点对于一名天赋异禀的魂师来说，甚至比死亡还要可怕。所以他们担心唐三以后会让小五保持现在的状态，而不帮他真正复活。感受着两大神兽的目光，唐三的双眼也同样亮了起来，冰冷的光芒闪烁。 大明，二明，你们在担心什么？虽然你们和小五在一起10万年，我和他在一起不过10余年，但是我对小五的感情绝不比你们浅。我这次带小五前来星斗大森林，本就是要帮他复活的。多说无益，你们看着。 一边说着，唐三突然一掌拍向旁边的小五。小五此时已经完全呆滞了，怎么会想到唐三会突然朝自己出手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唐三的手掌就已经落在了他的额头上。小五闷哼一声，身体缓缓软倒在地，红光从他身上荡漾而起，但却挣扎着不愿意回到唐三体内。 你干什么？ 大明二明现在一点也动不了了，只能眼看着唐三的一系列动作。由于精神力不足，唐三的海神之光暗淡了许多，但当那金光出现时，还是立刻束缚住了小五的灵魂，将他拘入自己的体内。唐三的目光扫向大明和二明，他嘴角撇了撇，猛然间左手调转海神三叉戟，主刃直接砍在了自己右肩上，血光迸现，他的整条右臂顿时被斩了下来。唐三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但他却连哼都没哼出半声，目光依旧是那么冰冷，脚尖一挑，将右臂挑入半空之中，同时左手连点封住右肩伤口处的血脉。看到这一幕，大明和二明原本凌厉的眼神全变了。唐三没有对他们过多解释，用实际行动向他们证明了自己的决心。唐三的右臂正是小五魂骨所在之处，而作为一名尚未达到90级的魂师，只有在死亡的时候魂骨才能分离。换一种说法，当魂骨从自身上掉落时，本身就是致命的。唐三甚至为了怕自己不能斩下右臂而使用了海神三叉戟，可见他的决心有多么坚定。唐三将海神三叉戟插在一旁，左手接住自己断掉的右臂，猛然一抖，震碎外面的血肉，取出了里面的小五魂骨，拖在两大神兽眼前。 我的时间也不多了，这是男人的约定。 对不起。 大明和二明对视一眼，此时不止他们是濒死的，唐三同样也是濒死的。只要他的魂力不能突破90级，自断魂骨之下，他必死无疑。灵力的眼神已然软化，尽管他们的身体要比唐三高大得多，可此时此刻，唐三在他们心中却要远远凌驾于他们之上。尤其是他为了小五不惜一切代价的疯狂举动，更是令两大神兽自惭形秽。他们自问，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生命就要不保，他们愿不愿意为小五这么做？答案自然是不能，他们绝对无法做出和唐三同样的举动。是的，在他们眼中，唐三是一个真正的男人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